3.1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1点，跌484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1美元，卖出180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哥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嘅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南昌街南行系较早时啦，南昌街南行不能够左转哥和老街，同埋龙悦道嘅车辆不能够东行前往哥和老街嘅安排咧，都已经取消咗。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暂时系排到去龙翔道近李郑屋村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龙尾在松荫园潭墨换流。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温思劳街。提一提大家，在鲗鱼涌健康东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七姊妹道方向介乎渣华道至到英皇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2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在元宵佳节我会送棉花糖给我娘家的每一位，因为一摆入口它就会融化黏住你整个口，那种甜还会一直刺激住他们的味蕾，就好像我这样，就算嫁了我都依然会黏住他们，继续给很多的爱他们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知识阿师，做咩摸低个口罩啊？唔得噶！ 我都知道危险啊，但系部电话咧而家玩 face detection 啊嘛，我唔除低个口罩，佢认唔到我，我点样解锁啊？ 咁你又唔使惊，有传闻咧，你而家嗰个品牌咧会重新出翻呢个指纹扫描功能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师， 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美国 New York New York 好有风格的一位女歌手 Nana Del Rey。 In the swimming pool, me and my sister just playing it cool under the chemtrails over the country club. Take out your turquoise and all of your jewels. Go to the market, the kids' swimming pools. Baby, what's your sign?My moon's in Leo, my cancer is sun. You won't play 集迷幻糜烂同埋高贵于一身嘅呢位女歌手啊 ，Nana Jerry 嘅新歌上星期新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本周跳升两级去到第八。Nana Jerry Chemtrails Over the Country Club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Everybody, today is Wednesday. 点解要讲英文呢？ 唔知啊，搵啲第二啲方法开场咯，试下。 咁你记得听日用印度文啊，后日用法文啊，之后用 加。收下啲。 系啊，加油啊吓！咁翻嚟咧，又讲翻广东话嘅严劲，同埋头先唔知点解讲英文嘅波声啊，翻嚟骚动音乐。 系啊，今日星期三啦，咁因为寻日咧喺节目嗰度咧，严劲讲咗一句说话咧，令到我翻 耿耿于怀咧， 都可以咁讲嘅。 系啊，知你挂住我噶啦，做咩？ 佢讲咗一句啊，寻日如果大家记得。就是说其实我以前讲嘢真的不太叻。 哦。 是啊，即是你抛出了 一些。我成日讲这些，我成日很谦虚地讲这些的啦。 是的，我当下都没有认真去理会你的，所以其实习惯。 因为成日你讲这些很谦虚的对白的时候，你是希望你的跟你讲一个对象就是哪是真的，你不能讲得这么叻的 啦。是啊，你最出色的。 我现在都不是很靓，什么啊，你不能咁靓啊，我天。 我当然不会掉落你的陷阱啦，在昨天的时候。但是这句话即会令到我为什么今天再拿出来讲，就是我想我收到工之后啦，有一个位置突然间不知道 recall 翻个脑浮现翻呢一句。然之后我就想是其实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即是而家唔係話叫好叻啦，咁但係又用 passive aggressive， 我而家都唔係好叻啦。 邊係啫？你而家已經好叻噶啦，波成對自己有信心啊，知唔知？ 只不過係比以前稍微好咗啲，或者夠膽啲表達自己啦，唔好話叫講嘢叻啦，夠膽表達自己啦。咁係我諗翻我細個喺讀中學嘅時候咧，有一個好血淋淋嘅經歷嘅。呢件事喺大學嘅時候有重現過嘅。咁中學嘅時候，因為要初常玩辯論，係中文堂。其中一課是講呢啲，即係有咩主辯啊、二三啊，跟住陳詞嗰啲，即係分曬唔同嘅角色。咁我哋中文堂嘅時候就唔同嘅同學就分曬啦。咁我就去咗做唔知第二定第三嗰個 position 嘅。咁其實呢個位好難嘅位置在於，因為你要聽咗對方嘅一啲論點啊、論據等等，你要打翻對方。其實個即時反應好緊要噶嘛。因為你唔似頭同埋尾嗰、那個頭嗰、那個。未有前面所有前節，我講我自己講嘅嘢就得啦。咁尾嗰個其實你都係即係叫做總結翻你哋呢一邊一早傾咗嗰啲嘢就得啦。咁係中間嗰啲難嘅，唔知點解啲同學擁擁我嗰個位，可能因為豬頭骨啦難搞。咁然之後我好記得喺嗰個班房係嗰陣時喺個地理室度上嘅，咁啊圍曬一台台咁，咁、那、嗰個、那個氣氛幾緊張。咁好啦，咁前面啲人講完啦，去到我啦，咁寫好曬啲 point， 然後連對方講嗰啲嘢我都寫低咗。然后到我企起身发言时间大概一分钟到啦，我讲了几秒之后，我讲唔到嘢，静咗。 几秒之后， 即系我好想回应对方嘅同学嘅一啲论点论据。 你呢几秒都净系得一个自我介绍、啊， 系嗰啲。 唔系，我系正方嘅意见，我哋今日嘅立场系点点点点。 多谢反方同学 嘅。多谢就坐得低。 都唔识呢啲噶，即系譬如话重申自己立场嘅嗰啲，唔识啊。嗰阵时即系试下嘅啫嘛，体验下啫嘛。上堂老师谂住俾我哋。当我企喺度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对方讲啲嘢系好似有问题，但我喺咁短嘅时间里边，我发现原来我唔知点样去打翻对方。 我就覺得成件事好奇怪，唔係咧，佢講錯咧，但係我解釋唔到喺咁短時間裏面，所以我停咗個人喺度。咁然後到想再講自己嗰啲嘅時候，我根本唔知道自己嗰邊有啲咩 point 可以拋出嚟，所以我係企咗喺度。然後啲同學開始，你會好典型嗰啲本來好靜，慢慢有嗰啲碎嘴。出现呢啲状况，一听到呢啲声好敏感咧，就越紧张。最后我咩都冇讲，够钟我坐翻低，好大。 你喺嗰度企咗四十几秒啊？ 系啊， 你仲要咁高？唔系，但系呢啲系会喺学校爆红噶。我想讲， 唔系高唔高嘅问题啊，就算矮啊，大家都知道嗰刻大家个焦点喺你度啊嘛。 咩啫？如果你矮到啊，好似人哋坐喺度咁嘅高度冇所谓啦。但系唔系，呢啲系会喺学校成为一时流传，即系学校广为流传嘅笑文当中嘅一个主角噶。 幸运地我冇入翻自己耳仔啦，我唔知再即系 仲衰喺你背后讲， 系啦，我唔知有冇呢啲啦，我只能够相信人性本善，啲同学唔会咁对我啦。 冇咁相信，但我想问你嗰下有冇痛定思痛，令你觉得啊唔可以，即系以后要企起身讲嘢就咁样啦，我要练好我自己讲嘢先。 冇啊，我成为咗一种恐惧啦， 即系对于自己要企起身讲嘢成为咗一种恐惧， 特别要同人辩驳嘅嘢咯。即系要同人辩论啊，即系倾偈冇乜所谓，但系要同人辩论，特别你要好加强自己嘅 standpoint， 要说服别人，因为辩论深刻系说服啦，要让人哋即系企喺你嗰边。我对呢一样嘢，我到而家都而家谂翻转头有少少影响，所以我好多时候点解人哋如果好强硬，我就 OK 冇所谓，你话事啦，因为我唔叻去处理呢一个嘅情况啦。 呢啲即系童年阴影嚟噶，就好似有老板问你，你同佢你嫲嫲好熟啊嘅时候，你竟然。淨係可以好順從地答佢都幾架咁樣， 心裏邊諗做咩你個問題咁奇怪嘅咁樣？ 係咯，就應該有反台嘅嗰個氣勢同埋嗰個嘅嬲怒喺度噶嘛，但係你冇嗰樣嘢噶嘛？ 冇啊，我知道自己做唔到啊，我亦都唔知點樣樣去，我亦都冇好重視呢一個問題啦，所謂即係冇話我要決心改過，或者要揾一啲人去幫我咁，其實一路都冇處理過呢一樣嘢，咁一路擺咗喺度，咁所以我一路都好怕呢一樣，甚至企喺人面前講嘢都係噶。系、 哦、 啦，有时真系逼出嚟啦，去到可能再大啲，中六七啊，咁有啲情况，搞学生会啲活动，你焗住一定要啦，或者之前喺节目分享过，谢思燕，我要做主席咁，写咗稿啊嗰啲 ，OK， 因为自己可以控制晒成个局面啊嘛，但总之同人要辩论啊剩嘅，我就唔叻噶，所以以前 Gimme Five 玩嗰个小问题大辩论，其实我唔叻嘅。 喂，但我想问一下你，咁你对于即系譬如公开嘅表演，即系譬如我哋有时有啲 show 你要上台做司仪，咁譬如我逼你扮女人，跳容祖儿咁样，你嗰啲你内心嘅嗰个运作系点样噶？ 哦，好啊，几好啊！ 哦，嗰啲 嗰啲冇事嘅，嗰啲因为唔即系首先好似俾咗一个位我去做一样嘢，嗰样嘢我知唔系好多人会做嘅，或者冇多人想做啦。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咁样个效果几开心啊，自己又 enjoy。但因为冇嗰种系要我说服别人，或者我要同人正面交锋嗰种啊，辩论系正面交锋啊嘛，面对面你见到对方嘅表情嗰样嘢。我就会好剔到啊！即系佢突然间皱眉头啊，佢突然间嘴角笑啊，死啦！我系咪讲得差咧？ 系 好多呢啲嘅嘢，我就怕嗰个嘅对话嘅 situation 啊。 你嗰个说服对方我都好差嘅，因为我系一个好容易俾人说服嘅人，简称耳仔员啦。 啊， 就呢个咧系我同啲 friend 出去行街嘅时候就话咧，我本来入呢间铺头就系谂住买一样嘢啫，但系经过个 sales 姐姐嘅不断嘅说服咧，我系可以买到十一样嘢先离开嘅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耳仔丸呢个成为咗我好难说服对方嗰个原因嚟嘅。咁我哋之前上彭秀慧老师嗰、那个演艺嘅啲训练嘅时候都有嘅，就系、是、当对方讲咗样出嚟之后，我好容易俾佢说服。 嗯， 我就会情不自禁就啊，你又啱喎， 系啦系啦， 啊你几啱喎，其实都咁样，跟住彭秀慧就会好嬲地，我唔系要你认同佢啊，我系要你反驳佢啊，咁样，咁但系我内心我系冇呢个即时嘅反应系要反驳， 机制喺度啊， 系啦，我个内心第一下我系，咦，其实。佢都覺得幾好啊，咁樣係 啊，所以嗰、那個對於我嚟講最大嘅考驗係咧，我要壓抑住我心入邊對佢認同，雞蛋裏邊挑骨頭係揾到佢嘅錯處，嗰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難嘅咁樣啦。咁但係我頭先即係你回憶翻，我尋日會同你講話，我覺得我由細到大我都唔覺得我講嘢好叻咧，即係依家都唔係叻啦。嘅其中個好大原因係因為我由細到大我身邊都係一集非常之講嘢叻嘅， 係嗰種叻係點樣㗎？ 是乜都讲得。 哦， 系同埋嗰种急财咧，系真系好莫名其妙噶。我寻同你分享个 case 咧，就系、是、我哋中四嘅时候，咁文商科系同一班嚟噶嘛，咁有啲收会计嘅同学咧，佢哋就会有啲嘢补充练习咁样啦。咁、那个会计科长咧，收咗十世都收唔齐。我话我由夏天，我着咗夏季校服开始见到你收，收嗰啲嗰啲练习嗰啲钱，我而家着咗冬季校服，我仲见你收紧，点解嘅咧？咁样，咁样就哎呀，啲同学啊，因为知道老师帮手俾咗钱咧，就唔急噶啦，你明唔明？因为佢哋已经攞晒啲练习做紧噶啦，咁样。咁但系佢唔好意思争住老师条数啊嘛，佢就日日搏命收啦，咁样。跟住然之后，我觉得好有趣一样嘢咧，就系佢系嬲得滞。咁啊，上會計堂之前咧，大家都坐定定啦，咁樣。咁我哋因為對同會計對收嘅係文學，咁我哋文學啲人仲喺度執緊嘢走嘅。咁然之後我就見到佢好嬲地，佢話：你哋仲有人未交補充練習啊！跟住我哋就喺度笑佢啦，咁樣係啦。跟住然之後，你明唔明？佢嗰啲氣啦，同埋嗰啲誇張嘅表情，佢就我会记住你哋一个二个，跟住我做乜嘢啊？你收个钱啫，收到好似嗰、那个啊， 成台戏摆咗出嚟， 成台戏摆咗出嚟啊！黐线，跟住然之后佢就好好笑啦，佢就指住佢话：我会记住你哋一个二个，你哋同我听清楚，你哋听日边个再唔交会计补充练习嘅钱，你哋屋企火烛不是意外。 黐线。 跟住我哋就话：你哋快啲交钱啊！你哋会计嘅科长已经因为你哋唔交钱黐咗线啦。 用到呢一个 statement， 不是意外。 你明唔明？佢如果系好阴森咁样讲，大家都会惊啊。但系因为佢太好笑啦，佢系扎行个马步，跟住仲要坐稳咁样同你哋讲：我会记住你哋一个二个咁样样。跟住我身边好多呢啲好戏剧性嘅人啦、啊，咁样。咁又例如有啲咩咧？有啲同學係好鍾意同老師講笑嘅，咁好鍾意同老師講笑嘅一個嘅特徵呢，就係模仿老師㗎嘛。 哦，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容易到犯戒㗎嘛，咁樣。咁但係呢，我唔知其他人嘅學校係點樣啦。我哋學校呢最有特色嘅歌呢，就係DT 堂嘅老師 ,design, 係啦，設計與工藝咁樣啦。咁佢個特徵係咩呢？係佢咧一路 keep 住講嘢嘅時候咧，個對手咧都係處一種咧要鋸木嘅嗰個狀態， 即係做動作，好似我開麥隻手要喐咁樣。 係啦，有個指揮手咁樣。但可能因為佢成日都會訓練我哋，即係鋸一啲嘢啊，即係切亞加力膠啊，或者切木頭啊，即係總之磨滑嗰啲嘢啊。跟住你就見到佢手上咧係做緊呢啲嘢嘅。我哋就見到咧係有同學咧係可以喺聖誕 party 上面啦上台喺全校面前講緊我哋班同學係模仿呢個老師去唱一首歌，係好 唱乜嘢歌咧可以？ 我唔記得咗佢唱咩，但係嗰首歌好似係陀飛輪係。 我以為木文添，如果一首鋸開富士。 好似系陈奕迅，唔记得咗边一首啊？跟住然之后你就见 付出几都得嘅，都容易跟到。 你又见到佢喺度不断咧，有呢个锯木嘅手势啦，有呢个磨，然之后攞砂纸磨滑嗰个啲嘢表面嘅手势啦。跟住有一啲咧就系磨呢个阿加力胶嘅时候要小心啦。跟住有啲遮住自己，跟住你明佢系将一个 DT 老师平时会发生嘅事情完全展现咗喺个台上面。你话学同学笑都唔出奇。我系见到嗰四个评审老师系笑到抽晒筋嘅，尤其是嗰、那个好记得教我哋经济嗰个老师， 系 佢系笑到咧系扯口嘅，嗰啲笑晒出嚟。所以我一当你身边全部都系啲咁叻表演嘅人嘅时候，你唔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笑啊，又或者讲嘢好叻嘅人。 有啊，你一讲起啲老师嗰啲咧，即系我向来咧对于嗰啲阶级观念咧，我好重。 明啊， 即系譬如老师喺度啊， 老师啊，老板啊嗰啲，你都唔敢反驳噶 嘛。我都粒水啦咁样。咁但系以前我啲同学就系、是、又系嗰啲上台表演，我嗰阵时咧经济科嘅老师，佢咧本身姓郭嘅， 系， 但系咧大家都叫佢做叶 Sir。因为个样咧，同当年啊闻名天下拎住 AK-47咧打劫银行嗰、那个 叶继宽 好似样。似得好紧， 你哋可唔可以有少少尊重对老师？即系假地我都系读咗一半教育出身，可唔可以对老师有少少尊师重道？ 教书非常之好嘅教，即系A level 经济，咁但系因为佢好似咁，所以喺嗰啲表演咧、班制、歌唱比赛嗰阵时，啲同学真系好大胆，咁我都 follow 好啦。咁就系、是、真系咧模仿佢啦，戴一个面具啦，即系嗰个真实存在人物嘅嗰个样嘅面具扮我哋个阿 Sir。 着嗰套西装，然后咧做咗个 pops 一大支 AK-47 啦咁样，跟住嗰个长 drama 就系、是、咩、上堂瞓觉就攞枪扫射你，啪啪啪啪，我就好佩服啲同学啊！你谂到啦，够胆咁样样 present 出嚟啦，同埋你唔会担心。即系老师各样嘢嗰啲， 明白。 即系喺我身上，我就会觉得，如果你俾我拣，我就唉 系啊。我觉得我哋可能都系因为有啲量，又好容易甩水嘅嗰个状态咧，系冇咁好笑嘅。但系以前你见到咧，嗱，真心我唔知道其他人系咪，但系你班上最好笑嘅学生，通常都未必系读书好叻嗰啲噶嘛。即系又通常又未系读书好叻啦。系啦，又系纪律比较差啦，即系不断好中意倾偈，好中意驳老师嘴嗰啲啦。但系佢哋真系最好笑、最活泼噶。 个脑唔知装咩噶，我觉得佢哋系。 系，所以我好中意同佢哋玩噶。所以老师就成日都会话：你哋两个可唔可以安静少少啊？ 跟住我睇一啲隔篱班啲同学都系噶，即系识一啲新朋友啦，即系联校活动咧。好誇張喎！第一次見面一開會咧、又係好叻噶啦，已經可以成為到即係嗰個場合嘅焦點啊，同嗰啲人打成一片啊！我真係後屘我都有即係認真去聽下佢做咗啲乜嘢，講啲咩，然後去模仿對方講啲乜嘢。咁我發現你可能學到個學咯，但係個餡咧唔係咁容易，即係只係一個方法入手啊！ 我觉得你要系嗰种人之后先做出嚟先有趣嘅，即系如果只系得个模仿咧，就好似当大家都系梳紧郭富城头嘅时候，你只不过系一个参与，但系你唔系郭富城个样咧，系冇意义噶嘛嗰件事。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咧，就系你中学嘅时候或者大学嘅时候有冇啲好难忘嘅同班同学嘅所作所为啦。 系啊， 咁你都知噶啦，我哋有谁冠名呢个环节咧，全年365日都等紧你嘅故事嘅吓，所以唔好讲咁多嘢啦。即刻咧喺 Facebook 或者 IG 揾骚动音乐 inbox 我哋，你有冇啲喺中学嘅时候好难忘嘅老师或者同学咧？呢啲故事都好欢迎你话俾我哋知噶。 又或者啊，你直情讲埋啊， 系 读书时候嘅你，其实嗰个你系同而家有啲咩唔同 啊？都好 系啊，呢个都系噶，即系你自杀，你唔想讲人坏话都唔紧要，我哋明嘅，大家都系善良嘅人，系咪先？ 好似我就肥咗啦， 系啦， 穿翻到校服啦， 系啦，你而家同以前嗰个分野喺边度嗰啲？系、啦，你可以揾一首歌嚟代表，又可以将你嘅故仔 share 俾我哋听啦，因为每个人都系你而家见到我哋咁，唔代表我哋以前系咁，你都唔知道究竟我哋曾经经历过啲乜嘢。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 慧思的一知半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新增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农历新年期间曾经在花墟一间花店卖花，昨日初步确诊的22岁男子。在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院的旺角帝京酒店饼店55岁售货员，以及在土瓜湾货仓工作的一名保安员。一名确诊者曾经在今个月18号去过尖沙咀 K11 Newsia 的明朝食馆。在初步阳性个案中，有三组共五名的患者亦都曾经在今个月19号去过这间的食肆。卫生防护中心说，今个月18号之后曾经到访的人士，包括食客和员工都要检测，食肆要停业14日和大清洗。另一宗初步阳性个案患者是余振强纪念中学一名16岁学生，住在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向每名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局正是和储值支付工具商商讨，争取今年暑假可以开始登记，原则上都会容许网购，但网上海外购物就不容许。对于长者可能未必懂得使用电子支付，陈茂波说，很多人习惯用八达通，因此八达通亦都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给长者使用。至于为什么要到暑假才开始开放登记，陈茂波说，由于要和不止一间储值支付工具商商讨，需要一些时间筹备。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视像峰会，拜登说美加将会协调合作，更好地应对和中国的竞争。他又支持释放被中国扣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两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已经被起诉，重申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容干涉。汪文斌又回应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武汉实验室病毒制造论，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经多次指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批评蓬佩奥的信誉早已破产，卸任之后依靠反华来谋求个人私利，继续绑架中美关系，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北京，商务部说，澳洲部分人污名化中澳双边经贸关系、投资项目和一些正常经贸合作往来，采取一些限制性甚至是歧视性的措施，损害双边经贸合作的气氛。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黄秀文回应中方是什么情况才会恢复进口澳洲的煤炭，并取消澳洲产品输华禁令。黄秀文说，中澳双边经贸关系为澳方和中方带来利益，认为是互利共赢的关系。这种经贸关系值得双方珍惜重视，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对经贸合作非常有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埋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有意外，咁现时大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咁亦都推出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嘅 EDM 作品，佢嘅名字叫 Ego Chan， 有呢一首 Leave the World Behind。 松声诈骗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谱写谁忆记，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 叫 Ego Chan 有呢首 Leave the World Behind， 而能够自己包办曲词编啊等等嘅咧，亦都唔止佢一个嘅。有一位同外国音乐人合作嘅朋友咧，佢嘅名字叫做 Sight， 而且 I G H T。咁啊，呢首作品亦都同一个英国嘅歌手叫 Sona 合作嘅。 Find your tribe so before you don't drop to spread out your wings, 'cause you know that you gotta go. You're gonna be okay. You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No need to be afraid. Just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You're gonna be.You gotta fly, got to fly away. No need to starting off on a journey that will lead you to somewhere. And there is no time to wonder. Blasting off, live your life without even little fear. And there is no time to ponder. You're gonna be 同埋 Sona 合作嘅作品叫做 Fly Away， 我谂大家都好想逃离下现实嘅世界嘅。对我嚟讲，嗰一个咧就系网络世界啦，因为对得耐个人都有啲攰啦。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痛痛都博爱，但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痛痛都要夸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新派台作品叫做 At Prince Joyce， I Follow Me 咧就唔单止一粒 follow 嘅掣，仲系解追随自己咁解。特别系喺呢一个 comment 咁血淋淋嘅网络世界， Eagle。 他跟他都讲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意志，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最近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那里会停。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以我杀手。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自言说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都最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自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问你普通我同问候。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只是不讲理据，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定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没过犯，谁无疮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住一啲网上面嘅一啲言论咧，你会选择应对啊，定抑或系企后一步咧？Anson Lau 就用呢一首 Eagle 嚟回应呢一个议题。 着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正 ，Baby girl 被得闸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ig and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 my god of guy，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恳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都有肥仔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Lady Killer。世界就是咁嘅，除非你选择唔玩嘅啫。如果开始咗嘅话咧，就冇得停，要继续向前行噶啦。 就像末日来到，日复日变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哪关卡，哪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纵我如能全程仍旧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木潮向欢奔。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汗滴洒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丛林，潜入湖泊，钻破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纵我如能全程仍旧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之前听过有 Tonic 的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进不退》，一阵间翻嚟会有陈伟璇出现骚动音乐。 遣返回国，人权组织话被遣返的包括少数族裔，他哋返回刚刚发生政变的缅甸，将会面临更大危机。但移民局官员话，被遣返的人当中冇罗兴亚穆斯林或者系寻求庇护的难民，又话佢哋都是自愿回国，冇受到胁迫。 被大马当局遣返的1086名缅甸人，星期二下午由巴士和货车送到一个港口，乘搭三艘缅甸军舰回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虽然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系相当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咧，揸车朋友要留意喺湾仔皇后大道东，因为有煤气工程，去摩利神山道方向近湾仔道嘅快线封闭咗嘅，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出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打豪敦路这一段慢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粉锦公路莲塘尾去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歌音乐，送歌音乐。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佢出新歌啦！你谂住用佢个名咧，创作一个咩字句送俾佢啊？ 呢句啊，好好用噶！陈伟璇转拍卖， 哇！呢句嘢好啱佢，如果要搞档口嘅时候用啊！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有陈伟璇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璇 转拍卖陈伟璇啊。是啊，每次我們用嘉宾的名字来创作啊，今次这个我们很大胆，我们觉得。 是啊，同埋我哋即係已經幫你諗好咗副業㗎啦。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啲咩，即係我哋而家唔係好興嗰啲二手市場嗰啲嘢咧，你記得一定要掛我哋呢個卷軸過去一齊賣嘢啊！ 咁勁嘅， 我哋將頭先嗰句陳偉璇轉拍賣寫出嚟啊！ 係啊， 直頭如果你開鋪攞嚟， 真係好勁喎！呢、這個唔係講笑，我真係會掛喺屋企喎。 係啊， 我從來人生都未有人送過呢啲手寫嘅 band 打俾我 因為你遇到啲都係正常人嚟 㗎嘛。好靚，我好中意陳偉璇呢個毛筆字啊！ 係啊，我都覺得寫得真係好靚啊！ 真係好靚，邊個寫㗎？ 我哋監製 阿卡文 係啊！哇，真係榮幸啊！ 係佢寫完出嚟，我哋都有研究咗，即係呢個卷軸上面佢即係用毛筆寫嘅字咧，我哋都有講啊，邊個字寫得靚咧？我幾中意佢寫個偉字嘅，其實 係啊， 好有 偉字同埋璇字都好靚。 Yeah. 所以我哋都話，如果有啲咩二手市場嗰啲咧，即係大家而家好興咧，啲 artist 會攞自己啲衫啊、褲啊嗰啲，因為好多時候著一次就唔可以再著咧，但係會攞出去賣咧。你記得一定要攞呢個去賣。 唔知呢個 banner 可以賣到幾多錢？ 呢個本身都有人買添，我話你聽。 呢個真係好難嘅，我覺得。 呢個真係拍賣到好高價錢，我覺得。 所以剛才我都忍不住問璇璇，因為其實你都多上網買東西的、 我都多的、啊、因為自己很喜歡家具的或者生活用品，之後都會買很多，即搬屋的時候都會買些家私回來自己砌咯。是 是、 啊、我們剛才都很驚訝這個動手的能力，說全屋家私都是自己砌的。 都有 call friend 上嚟幫手嘅，但係組裝方面自己一個人就會即係快啲咯，好想快啲一日好似砌 puzzle 咁樣砌完呢嚿，然後就到下一嚿啦咁樣。 哦， 但 Day One 點解你會咁有信心自己砌咧？係咪本身以前有玩開啲即係手工嘢嗰啲，所以覺得應該自己都搞得掂嘅？ 因為要慳錢咯，係、啊。 哦，都系嘅，组装都几嚿水嘅要。 系啊，就是、自己砌会平啲嘅， 梗系平好多啦。 买到个贵噶啦，可能。 哦、即系你平时喺出边喺香港买嘅都好贵咯。 嗯， 可能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做手工嘅，然后我爸爸细个咧，佢都会砌一张书台俾我读书，即系读书嘅时候用。咁我觉得应该遗传上嚟，即系睇图啫，应该都冇乜嘢。 唔係啊，睇嗰啲立體圖咧、 啊， 我睇摺紙嗰啲我都分唔到嗰啲前後左右噶。 嗱，摺紙又難啲嘅，摺紙佢應該冇一二三，即係懟住邊粒釘咁樣。 我想話我去啲家私鋪買翻嚟嗰啲口膠咧，嗰啲一步步咧，我連揾翻嗰個釘，就係呢個定呢個咧，我都認得有啲困難，真係好冇。 其實好好玩噶。 多謝你，我屋企遲啲買個新雪櫃，到時再揾你。 到時幫你手整啊，咁啊。 咁你應該 call 師傅快啲，我應該會喺你屋企住翻幾日先。 咁你平時你上網買嘢嘅話，有冇除咗買頭先講即家私之外，你係會買啲實用嘢嗰啲啊？定係有時都會揾啲古靈精怪嘢？ 我有買衫嘅，我最近買到一件咧，係我本身睇我好中意扎染嘅衫啦，然後。上網睇嘅時候，個店家 show 俾我咧，我就認為係藍色嘅，然後我就 cap 咗圖就話，哦，我想買呢件啊，然後咧佢就話要整啦，因為扎染要一段時間啊嘛，整完佢就 send 咗張相俾我睇，然後我一睇，咦？點解成件都係灰色嘅？ 差好遠咯！ 藍色同埋灰色，然後我問佢我買嗰件係藍色嘅，然後佢話：哦，你買呢件咧，原本係灰色嘅，可能燈光影響，所以先至會睇落有啲藍。系啦，咁即系吓，系我只眼有问题啊，定系又发生之前咪有条裙咧系黄色定系蓝色咧？嗰、那个 系 迷惑事件啊！我唔 知，即系大家定眼睇认唔出噶嘛，唔同人睇都唔同色噶嘛。 系啦，然后但系佢都好好嘅，佢又问翻我你想要咩色啊？咁我哋可以再整翻一件你想要嘅色俾你。咁我就话。我想要張圖 裏面個藍色咯，咪就係。不過你覺得嗰隻色同我覺得嗰隻色唔同，但其實我係想依只藍。 係咯，咁但係最後我最新收到嘅呢件衫係有翻我原本想像嗰隻色嘅。 哦，喂，但係呢個真係爭太多啦，我覺得不能接受，即係少少色差都算啦。 係 但係你有冇諗過攞嘢上網賣㗎？ 好少諗呢樣嘢，因為我都例如。例如 sponsor 俾我啲嘢，我都會用曬佢。 哇！佢真係一個好知慳識儉嘅女仔。首先自己裝家私啦， 係 sponsor 啲嘢， 梗係用曬啦。 好 与众不同啊！呢个女歌手。 我以前有试过卖耳环嘅，即系自己手工整嘅耳环，之后卖出去咯。 系哦，所以你以前都系手作人嚟噶。 系啊系啊。 当初咪因为想戴耳环，但又唔想使钱卖，所以开始自己整。跟翻嗰个思路。 诶，因为其实耳环都有啲贵噶，即系。 系咯，我都觉得系。 救命！ 下一首歌《自限食完》 悭家毁船啊， 大家都知道咧，即系陈慧乔好中意 D I Y 自己整嘢啦。咁啊，佢 歌都系自己整啊！ 你估到我想点听啊？ 你个绝症啊，估到你乜嘢？ 系啦，呢一首本日中料啦，咁啊，陈慧乔嘅最新派台作品嘅。咁喺你正式介绍之前咧，我同阿琼咧都会估下呢一首歌系听完之后一个感觉，然后交俾你揭晓究竟啊，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成首歌好悭啊，即系谂住俾钱 J N Y 就算啦。讲笑讲笑，但我想估呢样嘢咧，就因为我哋以前咧，我记得以前苏浩访问同阿伟璇做访问嘅时候咧，好印象深刻咧，系条脷好长嘅唱跳女歌手啊嘛， 系 啊，因为佢话佢开声嘅时候系条脷试下伸到好长开声啊， 冇错，而家全民最新所有人都知道呢件事， 你成日喺大家面前开声我哋， 系啊，因为要 hold 住个开声成十几个钟都未到我啊嘛， 系，即系就话你条脷做咩啊咁啊，个个都知啊， 第一个钟同第十个钟比。好长越嚟越长咁但系咧，因为以之前唱跳啊，同埋我觉得你嘅性格都系嘅，系好勤力、好用力嗰种人嚟嘅。但系因为呢首歌开头入嘅时候咧，有几句歌词咯，甚至乎其实成首歌嘅风格咧都 系 好超嘅。甚至乎即系开头咧有嗰啲我哋成日讲咧系吴孟达好唱歌嘅嗰种嘅随意啊嗰种嗰种啦。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应该就系你最难把握，因为你好容易就用咗力。 嗯， 系即系你条脷身咁长，系呢个唔使喎。 九宝条脷身啊，一个日本人咁啊， 真系 好耐冇讲， 性条脷身 到你啦。 呢个就系琼估，啱啱试过揭晓啊。咁我估过一样就系呢个好大胆嘅估计嚟嘅。喺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有一个直觉话俾我听，就系、是、你同 J M Y 嘅合作咧，其实唔止一首。虽然而家感觉好似有啲早啦。即系而家系第一隻合作，但唔知我直觉觉得咧，可能你同佢倾啊，大家去听佢啲 beat 啊，即系去拣选或者点样嘅时候，其实有好多你都好中意嘅可能，或者佢自己个 library 好多，所以已经唔止一隻，已经有可能有讲过，哇！之后咧下一隻系点点点啊，已经努力嘅。 你有听过我其他访问噶？ 冇啊，呢、這个我好大胆嘅直觉嚟噶呢个。 我知道，因为批发咧系平过逐收逐收买。 系啦，所以我觉得好大胆嘅去咁样估，但系呢个系我直觉话俾我听。系啦，所以呢两个去估， 系啦， 交俾你逐个揭晓啦。 嗱，我讲咗啱嗰个先啦，波成系 有错， 波成系好啱嘅。我同 J M Y 系阿宝琪介绍认识嘅，咁、我系听咗宝琪嘅歌，然后揾个监制，哦系边个咧？即系我好中意嗰啲 beat， 系 咁就揾咗 J M Y 嚟 co write 一首歌，咁嚟紧之后。都已經作咗第二首歌，我都寫緊詞噶啦， 係 啊係啊，咁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幾有共識，係想做啲咩類型嘅音樂嘅， 都係呢種 beat 嘅作品， 會比較包含 lofi 啦、hip hop 啦同埋 R&B 嘅，係啦 ，OK， 超啲啦都係， 係，咁之後到我呢個啦，就其實唔難嘅，係咪？ 你呢個咧反而係以前嘅我會覺得難。但系而家咧，我都慣咗係以呢種方式嚟唱歌，因為喺冇出歌嘅嗰一年期間咧，我去咗台灣就旅行啦。其實冇咩做咁去旅行，咁然後就 有冇好懷念咧？ 咁啱咧就認識咗啲台灣嘅音樂人同埋導演，咁就傾下傾下，原來發覺嗰邊嘅音樂類型咧係比我想象中係多好多，同埋佢每一個音樂類型都有佢自己嘅排行榜。咁、就我就會諗翻，其實我自己係中意邊一類型嘅音樂咧？以前就會覺得，哦，唱跳歌手我要揀快歌嚟唱，但其實快歌都有好多種噶嘛。咁然後就聽咗比較多 lofi 啊、R&B 同埋類似 JMY 而家做嘅 beat 嘅東西。咁而家就定咗啦，我係比較中意呢一類型嘅嘢。咁我就所以個唱腔方面呢一年聽嘅歌就令到我唱都會類似翻呢種感覺咯。同埋特别是自己写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用力咯。 写的时候 因为是随口唱出来的东西嘛。 咁你开头你就带住呢种嘅即系 reference 啊，或者自己喜欢嘅去揾 JNY 同佢讲。 系啊系啊。 OK， 咁佢嗰阵时有冇俾一啲方向你啊，或者佢俾啲 demo 你已经好中？ 佢话正啊，咁啊，系啊，我都想揾人做呢啲啊。 佢咪即刻就已经有啲佢自己储低嘅 demo 俾你啊，定系点？ 呢个系重新揼嘅。 哦。 系重新揼，然后就因为嗰阵时疫情都。再嚴重啲，我哋連見都冇見，咁就佢就俾咗 demo 我，我就喺屋企諗 melody 同埋寫詞，然後都係隔空咁樣溝通，係啦，第一次見面咧就係錄個 demo 嗰陣時咯。 我第一次見已經錄 demo 啦。 係啊。在他 studio 錄個 demo， 然後再下一個禮拜，哦，我哋正式入錄音室 了。哇，好快喎、啊！呢、這個都係、 哦，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其實中間係有溝通嘅，不過都真係 有 Zoom 咯。 哦，啊、你有冇覺得有啲咩唔同啊？即係同以前真係可能同嗰個音樂人面對面去長談， 反而而家自己主導多啲嘅、即係由揾監製啊，成個概念啊，寫啲乜嘢都係由我出發先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做的音樂首先自己開心了先的 哦，咁但系譬如啱啱讲嘅呢一类嘅音乐，而家呢一首歌系即系同 JNY 嘅合作，系咪同佢讲咗呢个 reference 或者呢一类型啦？咁佢俾咗一个可能最简单嘅一啲 beat 俾你先，然后你翻到去就 on top 去谂嗰个 melody 啊，睇下 feel 到啲乜嘢，然后加上去，即系嗰个合作嗰个方式系点样样？ 系你讲中晒啊！ 系、 你真系叻嘅啫，系啊，因为佢主要都系揼个 beat 俾我先，然后 melody 方面系俾我自由创作咗先，然后就。大家再執啲啱使嘅 melody 落去咯。 嗯，但呢首歌嘅靈感呢，因為你話係想自己想講嘅嘢嘛。 嗯，呢首歌嘅靈感係因為2020年都係一個好封閉同埋好壓抑嘅一年，咁亦都令我覺得好束手無助嘅。咁我就會諗好多方法，究竟點樣可以喺呢個困住嘅環境，繼續以一個新啲嘅姿態行出去呢一個霧霾當中咧，咁大概呢一首歌就係敘述咗環境之餘，就會講我一種心態係我會不斷嘗試，而且係舊有失敗嘅經驗令我成為一個最強壯嘅基底，咁先至可以令到我嘅一片天除咗包含咗我想要嘅成功之外，都係包含咗我嘅失敗同埋唔開心，我先至會做到呢樣嘢咯。 好勵志。 听到个例子讲 因为你话可能即系以往一啲嘅未必失败啦，所谓嘅、可能系一个原动力去继续再之后嘅。你觉得以前有啲咩嘅燃料俾到你去？哦，而家陈伟璇，我而家用自己即系可以主导性高啲嘅音乐作品可以行啦，咁样你觉得系啲咩咧？会 我觉得一切都系。都是一個種子咁樣樣，即係包括以前 S1 去韓國 training 啦。咁其實未入行嘅我都係一嚿淨係識跳拉丁舞同埋中國舞嘅小薯仔。咁嗰個孏嘅程度係爆燈嘅。咁然後就可以去韓國就調教翻我，變翻一個似係韓妹嘅貼近潮流啲嘅人啦。咁然後又好多謝喺台灣嗰邊嘅監製同埋朋友可以介紹我同埋引領我思考翻自己人生或者想成為一個點樣嘅歌手咯。 嗯，你有冇覺得而家好清晰啊嗰件事？ 而家又唔會話非常之清晰，但係起碼我做嘅嘢都係我自己思考過，然後我決定咗要咁樣做咯。即係嗰個先後次序啊 ，marketing 嘅嘢啊，我而家都會諗。下首歌我就會揾一個做星三嘅好朋友一齊 featuring 嘅。 哦， 係啦。 咁我想問，即係而家呢一個自己主導性參與多啲啊，可以即係自己話事嗰樣嘢，即係聽落去好似啊，我要兼顧嘅嘢多啲。咁但係喺裏邊當中，會唔會個 enjoyment 其實同時亦都即係高咗好多啊？或者有啲嘢意想不到，我原來以前唔識嘅，或者唔知道嘅，而家就學識咗咁樣咧。 我覺得係完咗做星三之後咧，覺得同人哋傾偈好似再舒服咗嘅，即係以前做訪問就會比較 official， 然後但係義文喺入邊有教過我哋，其實即係真係訪問你要當對方係朋友，然後咁樣講出嚟嘅嘢先至會大家聽得舒服之餘，接收得再明白啲咯。 所以而家我係做嘢嘅時候，我都覺得好舒服咯。 即係頭先一路講緊，即係歌詞裏邊自己有份創作同 GMY 一齊咁樣。咁我覺得裏邊有一個都幾有趣嘅感覺，就係、是、好似一種蜕變。頭先一路都聽緊啦，甚至乎話想 show my work 俾大家睇，俾大家睇到自己係點樣樣。咁嚟緊可能你自己會期望一啲樂迷聽到陳慧璇嘅作品會係 feel 到你嘅乜嘢咧？會係 feel 到 係即係你個世界會點樣 present 俾大家咧？想 我想大家可以喺屋企聽。超啲嘅， 系呢个感觉好紧要啊！ 系啊， 系啊，因为以前大家都话，哎，你好行啊，即系嗰度力好行，同埋好有杀气。咁我想嚟紧嘅作品都系大家会容易接受啲，同埋我觉得唔一定跳舞歌就系棒棒棒嘅，系啦，我都想试下啲 groovy 啲嘅嘢。令到呢啲节奏感嘅歌融入大家嘅生活咯。 嗯，咁呢首歌你都希望即系有呢种感觉俾大家啦。咁我喺个 MV 嗰都知道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是、话有一道门喺度，会希望即系、就是、好似有个出口咁。 你真系有听我其他访问喎？ 系、哎、啊 ，MV 啊，构想我嗰阵时同导演讲，我想有啲 cyberpunk 同埋日本啲嘅风格嘅、 嗯。 因为本身谂呢个名嘅时候，本日终了就系有少少。日本 feel 嘅，系、 哦、 啦，我之前睇咗好多MV， 即系我自己中意类型嘅 MV 啦，都系啲蓝蓝绿绿啊、紫紫啊，有啲点讲咧？ 好似霓虹灯 系啦，有少少霓虹灯，又有啲迷迷地嘅感觉嘅。咁呢个 MV 就会用翻呢个色通嘅感觉咯。咁然后都会主要有啲未来感嘅，喺衫上面都系、都系。好似想营造我系末日世界嘅人，系啦。 但系末日世界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是，反正都末日啦，大家一齐超啲啦， 系咯， 嗰种感觉 都改变到啦，个末日咁样 都唔系嘅，以一个超嘅方法去讲啲比较嗰啲叫咩严重嘅话题， 严肃嘅话题， 严肃啊，系倾啲严肃嘅话题，我觉得会冇咁。拿住拿住咯， 因为即系好似橡筋咁，我成日都话扯得咁行，系时候要松一松。咁松嘅时候咪弹下咯，即系可以揈下揈下，超下超下咁。 呢个仲有种整拉面嘅感觉，佢啱啱嗰个系 系咪肚饿咧？ 系啊，所以即系伟全佢亦都有即系头先讲佢自己中意嘅依类型嘅歌啦。希望 relax 嘅时候，希望佢自己嘅作品同人有感觉，俾听嘅乐迷都系有同样嘅感受嘅咁样。咁啊有呢一首你嘅新嘅排作品《本日终了》，今日多谢你伟全、 yeah. ，thank you。 多谢范家伟唱。 如果真世 听过呢一首啊，作曲作词都有陈伟璇同 JNY， 编曲监制都是 JNY， 用呢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本日终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向每名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局正是和储值支付工具商商讨，争取今年暑假可以开始登记。原则上都会容许网购，但网上海外购物就不容许。对于长者可能未必懂得用电子支付，陈茂波说，很多人习惯用八达通，因此八达通亦都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给长者使用。至于为什么要到暑假才开始开放登记，陈茂波说，由于要和不止一间储值支付工具商商讨，需要时间筹备。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上调股票印花税，由0.1%加至0.13%。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影响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时候，话政府亦都考虑了竞争力的问题。他指出，今日本港股票市场有调整，但区内市场亦都有调整，幅度差不多。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新增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农历新年期间曾经在花墟一间花店买花，昨日初步确诊的22岁男子。在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院的旺角帝京酒店饼店55岁员的售货员，以及在土瓜湾货仓工作的一名保安员。一名确诊者曾经在今个月18号去过尖沙咀 K11 妙思雅的明朝食馆。在初步阳性个案中，有三组共5名的患者亦都曾经在今个月19号去过这间的食肆。卫生防护中心说，今个月18号之后曾经到访的人士，包括食客和员工都要检测，食肆要停业14日和大清洗。前世界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在洛杉矶发生车祸，脚部严重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星期二早上，警方说活士的汽车越过几条行车线再翻落山坡，汽车严重损毁，救援人员要用金属切割工具将活士由车厢救出。洛杉矶警方说，相信活士的伤势并不致命，救出的时候神志清醒，能够回答问题。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受酒精或者药物影响，正是调查意外原因，但相信与天气无关。首先抵达现场的警长说，即时认出伤者就是活士，他佩戴着安全带，表现冷静。活士的官方 Twitter 说，活士的右脚和脚踭进行长时间的外科手术，目前留在病房，清醒和有反应，正在康复。医院说，用钢架固定活士的小腿骨，并使用螺丝钉固定其他的损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快线有意外，龙尾学园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 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咁受到漆咸道南意外影响，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新华实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出九龙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去荃湾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反方向去观塘嘅车龙就排到天马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皇后大道东因为有煤气工程，而家去摩利神山道方向近湾仔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粉锦公路莲塘尾去上水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一个旅程可以为一个人注入几多嘅勇气呢？系唔系勇敢到可以唔理任何嘢都可以无需自战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 blogger 莫嘉同大家分享佢系点样勇敢咁追求自己嘅旅行梦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时出小句声，世界更美妙。 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失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可不可听我说出经过？有谁在意过？判断判对我。 阿朱话入行咁耐咧，难免俾人 judge 过嘅。呢首歌佢就系希望表达唔好随便标签人，特别系当你一知半解嘅时候。 你我存在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人和事已几次逃。 作曲系 Jo Agent Chang， 填词系 T-Rex， 编曲监制 Agent。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咗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卫斯一知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黄明志最新专辑亚洲通才，黄明志最新专辑亚洲通才。嘅国语歌嘅环节，不过我哋今日全程系可以用广东话去沟通嘅，因为喺电话线上有黄明志，欢迎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明志， 好恭喜晒黄明志啦！首先我必须要讲，系创作力爆棚嘅一个歌手嚟嘅， 我每一年都出一张嘅，其实 系啊，咁但系因为你除咗出专辑之后，你 keep 住仲有拍 MV 啊嘛？ 系啊，我先拍 MV 先。到年尾先出我嘅专辑嘅，其实 系咁，所以就有呢一张亚洲通才啦。咁其实我系睇到介绍同埋睇到好多首歌咧，大家都了解到啦。呢一张专辑当中咧，系黄明志系向好多对于佢音乐路上好有影响嘅前辈致敬啦。我哋话，我可唔可以问一下，当有呢一张专辑嘅概念嘅时候，第一个你谂到想致敬嘅对象系边一位啊？ 因为我是80年代出生的人嘛，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呢，其實是比尤其是四大天王啊 Beyond 啊那些人啊，就是已經很大的，所以對我們來說呢是很重要的。所以這一張呢，因為我做了亞洲的系列做了很多張的，這張是第七張的，其實最後一張，其實因為我一次開始學吉他是學 Beyond 的歌的嘛，所以因為如果沒有 Beyond 的歌，我就現在我應該是不懂得創作的，其實除了 Beyond 呢，四大天王都有在我專輯裡面，都好影响，因为我一开始听流行歌就是听四大天王的嘛。因为我住在马来西亚南方的嘛，我们南部那里是不是很懂得讲广东话的，其实。 但 是因为那阵时呢就很流行广东歌嘛，因为香港的音乐和电影嘛。所以我们南部那里呢就懂听广东话的，但是不是很懂讲。但是吉隆坡中部那里怡保啊，就佢哋好犀利，所以即系我哋南部嘅人咧嘅细路仔去到吉隆坡嗰度做嘢嘅时候咧，我哋讲广东话一定会被嗰度有人笑嘅，其实。但系我去到香港咧，我识讲咧嗰阵，你识讲广东话好劲哦，咁样就 系 好奇怪个感觉咯。去到香港人哋系赞我嘅，但系去到吉隆坡人哋系笑我哋嘅。我要表达嘅系，因为嗰个时候嘅。香港的娱乐圈是影响华人世界很很强的，很大的，所以我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嘛，所以现在我做这个致敬的专辑呢，一半差不多一半都是香港的艺人来的，其实 是啊，入面有张学友啦，唔使讲啦，我哋有见到有Beyond 啦，海阔天空呢一首，咁去到你呢一度就有一首致敬嘅作品，我们的海阔天空啦，咁又有刘德华啦，向刘德华致敬啦，亦都有亚洲舞王郭富城啦，咁对嗰首歌叫做对你爱完了啦，咁即係其实你睇到系致敬对你爱不完啦，咁样。 你的眼眶红了，我心痛着，我们都明白爱完了，你说等待爱也许会回来呢，而我们都习过了，但那又如何，一首定情的歌依然深刻，泪望着我轻轻哼着，回顾我们从前到现在的每一刻都很记得，别再哭了，对你爱完了，爱都远了，干了，干了，冷了，不见了，已经不想勉强激情用力拉扯，用时间去拖着，说你 咁頭先有講到就係四大天王啦 ，Beyond 啦，對於阿黃明志影響都好深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呢一首歌咧，即係不得不講。雖然之前咧一路喺騷動音樂好多聽眾都係咁聽到噶啦，就係講到同黃秋生合作嘅呢一首啊 ，China Reggaeton 啊，中國痛啊咁樣。我想話，即係頭先有講到係歌曲方面啦，即係 Beyond 四大天王喺音樂上影響你好深啦。但係黃秋生對你嘅影響係點嘅咧？ 一定係電影啊嘛，我哋林仔咧。好中意呢啲嗰啲好壞壞地嗰啲演員啊嘛，黃秋生就係，因為佢做嗰啲戲都係好壞嘅嗰啲角色啊嘛， 係 我哋男仔就特別中意咯，尤其係我呢種直男啊，我哋叫做直男，好中意嗰啲好壞嘅角色啊嘛，嗰啲古惑仔入邊嗰個大飛哥啊，嗰啲人肉叉燒包嗰啲好壞嘅角色，我哋就覺得佢好有性格嘅咯。我都谂唔到，我一日可以见到佢真人，同埋同佢合唱添，我都冇谂过嘅呢啲。 你哋两个相识或者系即系有合作嘅机会倾起，系有一次喺香港金像奖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表演嘉宾啊嘛。 系 我行嗰个红地毯嘅时候就睇到佢咯。佢行先咧，嗰啲主持人就讲到我个名 字， 佢就发觉到我嚟咗啦。佢就揾我講嘢咁樣咯，之後我哋就到 backstage 嗰度就傾音樂嘅嘢咯。佢就話：我哋合作啦，做音樂啦，我都係歌手嚟噶，其實 係啊， 佢係 rocker 嚟嘅，其實 係啊。咁嗰時就已經諗咗，因為其實我哋都話咧 ，China Reggaeton 呢一首歌，我哋覺得好有趣，就係佢有好濃厚嘅呢個 reggae 嘅風喺入邊噶嘛。咁嗰時點解會諗住要將呢一種嘅風格擺喺黃秋生身上咧？ 因為佢把聲咧就～有啲好鬼佬咁样，好粗粗地咁样嘅。 嗯， 我写呢首歌咧就 reggaeton 系南美洲嗰啲音乐嚟噶嘛。 系， 应该系中美洲嘅音乐嚟嘅。 嗯， 有啲粗粗地咁样嘅。嗰啲华人歌手咧，我觉得好少人唱得到咁样嘅感觉。 嗯， 佢又有啲，佢又系一半嘅鬼佬咁啊嘛。嗰度谂到个写一首 reggaeton， 因为 reggaeton 而家好兴啊嘛。 系啊系。 华人就冇咩人，好似冇人唱 reggaeton 嘅，我觉得系一个突破嚟嘅咯。如果我 mix 咗中国风嗰啲乐器啊，嗰啲琵琶嗰啲嘢啊，就好特别咯。嗰度，但系我如果要揾一个人合唱咧，一定要揾一个尺度大啲嘅歌手啊嘛。我第一个就谂到，洪秋生咯，因为我见到佢。我哋讲好要合作噶嘛，我就揾一首尺度大啲嘅、好玩啲嘅、好玩得嘅一个歌手，我就谂到佢咯咁样。 喂，但我想问一下，即系你第一下同佢讲，喂，秋生哥，我哋一齐唱一首有中国风嘅 reggae 嘅歌啊，咁样，佢咩反应噶？ 佢我问佢，佢就话呢首歌系九唔搭八嗰啲，就系佢中意咯咁样。 佢喺你面前同你讲嗰首歌九唔搭八喎，不过我中意喎咁样啊。 系啊，其实好多嗰啲 fans 都系咁样噶。 系， 即系话我嘅歌系九唔搭八，或者系有少少粗口，或者系有啲唔三唔四咁样，但系佢哋就中意咁样咯。 发到我的明天又是一道彩虹啊。 个礼拜他就要出嫁，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太阳起到巴雅，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杀渣，双 A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手引起脖子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点顿来个 salsa， 雷鬼还太天空大，我身在那东方一样飘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同兄弟吃饭唱歌，他从南美洲都搬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 大家講多少少咧，就係即係之前黃明志入圍呢個台灣金曲獎嘅呢個最佳國語男歌手嘅時候，我覺得個評語係好真確嘅，即係大家淨係見到佢一啲非常之有諗法嘅、非常之有主意嘅一啲嘅宣傳嘅一啲嘅方式，但係大家唔記得咗，其實佢都係一個唱得好好嘅男歌手嚟嘅，即係我呢樣嘢好展現到喺你嘅創作或者你嘅作品當中嘅。 係啊，佢一般因為我係網絡出嚟嘅，一般上咧。佢哋睇嗰啲網絡歌手咧，又係有少少咁睇唔起咁樣嘅。其實我一直以嚟面對嘅問題都係咁樣嘅，所以佢哋就諗住睇我嘅 MV 好鬼馬啊，好似好好玩咁樣，就好似唔係好注意我嘅創作同埋我唱歌咁樣，係有呢個問題嘅。其實因為我出開始出道應該係13年啦，差唔多係去到。第七年就係第八年，人哋先仲注意到我識創作啊，或者係識唱歌咁樣。 嗯， 應該係好遲嘅。 明白，但我想問你有冇好介意呢件事噶？ 唔係介意，應該係話好辛苦，想證明我自己。嗯，我出到好多力，想證明我自己，我係識音樂嘅，我係識唱歌嘅，我係做音樂嘅人。 係 要話俾大家，只要證明好，咁好出力咁樣證明俾大家睇咁樣。我出咗歌应该是第七、第八年之后呢，他们就发觉到台湾这里认同了我的音乐作品。 嗯， 可能是先之后先认同的其实。 咁我覺得都真係有好匹配嘅才華嘅，因為可以做到咁多張，即係成個亞洲系列嘅專輯去到呢度已經第八張，我覺得某程度上你想證明自己，你都真係有翻咁上下實力，你先證明到自己噶嘛。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就可以講真係好坦白講好成功啦咁樣。咁最後咧，不如俾明智你自己揀一首啊！即係除咗四大天王啊、Beyond 啊、黃秋生呢啲可能係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名字之外，會唔會都有啲其他嘅地方啊，或者其他嘅即係亞洲其他嘅文化對你影響好深，而你都喺呢張專輯當中有致敬，你好希望香港嘅聽眾可以了解一下嘅。 如果要介紹咧，我要介紹一首歌叫 OK 啦。 哦， 系马拉歌嚟嘅。 系，我见到系话 呢首歌我系写俾呢次疫情嘅前线嘅人员啊。其实，因为我哋马来西亚旧年3月、4月开始就封国啊嘛， 系 就行动管制啊嘛， 系 3个月啊嘛， 系 就好严重啊，我哋就唔出得门啊嘛。 嗯， 所以我写呢首歌系同14个马来西亚嘅乐手，唔同嘅乐器嘅乐手啊， 嗯， 同埋有啲好传统嘅乐器都系有吉他有鼓，佢哋系自己喺屋企自己录嘅， 哦， 所以我哋攞到唔同嘅乐器嘅录音咧，我喺屋企 mix 嘅，揾个我嘅mixing engineer 咧喺屋企嗰度 mix 唔同嘅地方录分嚟嘅嗰啲乐器嘅，所以系一首好特别嘅制作过程，系好特别嘅一首歌嚟嘅，系鼓励大家。诶，企喺屋企啦，唔好出嚟啦，嗰啲，一早其实系很轻松嘅歌嚟嘅。 系，同一时间都系向前线嘅医护人员致敬啦，因为即系呢一年都真系好辛苦佢哋嘅。 系啦， 咁我第一件事咧就系即系再一次恭喜明智有呢一张最新嘅专辑《亚洲通才》，咁当中有好多向亚洲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歌手啊、文化人致敬嘅一啲嘅作品。咁另外一个部分就系都希望咧，即系全球嘅疫情放缓之后，可以喺香港再次听到黄明智嘅音乐会，好嘛？ 好，我好想翻去啊！好多嘢想食 啊！系啊，香港听众都等紧黄明志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都系再一次讲嘅，即系真系要好俾到肯定你嘅，就系你用广东话接受访问系绝对冇问题嘅，唔需要担心。OK？ 系 希望你哋听得明。 听得明啦。好啦，今日多谢黄明志，期待之后我哋喺香港再见，拜拜。 OK， 拜拜。 No no no no， coronavirus，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Makan tidur, tidur makan, handphone dapul, dapul handphone lagi. Alamak, aku rindu.Nasi lemak telur mata Tarik tarik tarik tarik tarik Minum semeja Kesialah doktor misi bila nak makan Sorilah polis askar pun belum rehat Kepengkak bermuka tapi Peningmu aku boleh rasa Kali ini rakyat kita mesti menang Uncle Auntie tengok drama maYoga, just stay at home. Jangan nakalah, tunggu berita. Okeylah, okeylah, semua settle. Okeylah, namun awal. Pergi sekolah. Memang okeylah, okeylah. Sayonara corona. Okey, di mana?Makan tidur, makan tidur, tidur makan, tidur makan, sofa tilam, sofa tilam, tilam sofa lagi. Alamak, aku rindu, roti tisu kat kedai mama, suruh member ai semua mari lepak minum bersama, yeah.Main bola.